喂 ，Hello， 翻到嚟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又一个礼拜啦。咁今日咧有六月啦 ，Hello， 有做娜啦 ，Hello， 放完暑假啦，我 有个名好长嘅九唔搭八哥哥仔啦， 系喺度， 系啊。咁咧唔知呢排咧，大家有冇即系睇报纸咧有讲啊？佢原来咧有个啲机构咧，咁同一啲嗰啲叫做即系摩登月老嗰啲配对公司咧，就做咗个隔篱做嗰个 research， 佢原来咧有即係啲時下嘅男女咧去揀佢哋嘅伴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去睇下佢哋嘅職業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就揀咗十個職業出嚟咧，就係話如果男人揀女人嘅話咧，呢十個職業咧係排名係跟先後嘅，咁佢哋會有啲選擇咁樣啦。咁而咧女人相對地咧，女人去揀男人嘅時候咧，都會睇下佢哋嘅職業嘅喎。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咁就不如講一講先啦。嗱，我哋順序講下先啦。咁啊，做啦，麻煩你咧如果男揀女的话呢，男揀女的话会是是啦，会是顺序读落去啊。 男揀女第一就是护士， 姐姐 OK， 第二位就是 OL， 第三位就是教师，第四位就是空姐，第五位就是银行职员。咁跳到第六位呢就是医生，第七就是公务员，第八呢就是会计师，第九就是电视女主播，排第十位的呢就是社工啦。 其实我觉得嗱，讲咗女人先啦即系讲咗男拣女先啦。我唔明啊，点解护士佢系吃香港医生嘅咧？护士系排第一嘅，医生系佢排第六。 你谂下，你玩嗰啲 cosplay 嗰啲护士定系医生好啊？ 我知点解？点解咧？因为护士用刀嘅技术冇医生咁纯熟，个男人安全啲。同埋个护士咧会帮你消毒伤口啊， 探下热啊， 系啦，探下热啊，吉下 pat pat 啊，唔吉 pat pat 夹夹粒底啊，帮你睇下毛啊， 可以调气下个护士啊，吉呢度，吉呢度唔俾你吉， 呢度头痛啊，仲有唔系仲有一个男人通常中意系中意护士系啦，即系有觉得有俾人照顾啊嗰啲啦，佢系好 professional 咁去照顾人噶嘛， 哦，即系医生相对地就强势啲啊嘛，你生 cancer。要割， 佢咪切咗佢啦。 系啊， 同埋佢唔知佢会唔会可以。 如果系外科医生，即系揸惯刀嗰啲，仆街啦。 外老婆系外科医生，分钟你瞓下觉，佢落咗麻醉，跟住同你整完扎埋血管， 系啊， 切咗你，跟住你都唔知 冇起身个肾冇咗， 或者揾个嗰啲咩血管夹啊，夹住条大动 脉， 剪咗系啊，成只脚锯咗你都得啦。 哇，好得人惊，点解会咁样样嘅？但系咧，我反而咧，即系头先根据头先咧，即系呢一个排行榜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男人揀女人的时候佢哋因为女人揀男人我阵间讲就会知道噶啦，有其实是很大分别的，点解呢？我可以讲下女人揀男人的时候佢哋揀啲咩职业啦，顺序讲落去，听完之后睇下你哋会唔会知道究竟嗰、那个分别就喺边啦。 因为钱 系啦，咁真系醒嘅。女揀男咧，第一位系 iBanker 啦吓，第二位咧医生，咁第三位系律师，咁第四位系高级公务员，第五位咧系会计师。第六位是消防员，第七位是生意人，第八位都是老师，即是其实男女都有。工程师第九位就是，第十位是 IT 人。 IT 人都啱啱好入选。 IT 人啱啱入选。但是呢就是啱啱制造啦，讲咗嗰个就是讲咗一样嘢啦，其实男同女同女，男揀女同女揀男最大的分别是男揀女呢其实佢冇咁睇钱喎，相对地。 唔係，我讲俾你听是因为男人嗰个心理作祟，点解佢会揀护士而唔系女医生排第一呢？因为个男人觉得 医生分分钟觉得多过佢。 护士系啦，护士最多咪三皮嘢四皮几五皮几呢六皮几呢，但医生分分钟十几皮㗎嘛，如果女医生嗰啲，咁个男人咪变咗 ,jubum, 佢咪缩细咗囉个人。 哦、,ok。但系系咯，同埋佢拣譬如第二位啦，男拣佢第二位 OL 喎 ，OL 其实你讲紧系即系通街行出嚟，蹲到伸只脚出嚟，kick低几件嗰啲嚟。 唔系佢 OL 意思，其实是一个统称啫，但系到 office lady 啊嘛。 但系到时个男人系咪真系俾佢入选入松咧，就另外一个问题。 office lady 啊嘛，但系你喺即系你喺女拣男嗰格，你唔会见到 office boy 噶。 唔系啊 ，OL 做 boy 啊嘛。 咁好咧，就是、OL 咧，好多 OL 佢本身因为佢翻工咧，佢都会执执噶嘛。你冇见到啲好肥嗰啲大笨象咁嘅身形嗰啲 OL 啊 ？OL 通常都系短裙噶嘛， 我作为一个 OL 系靓嗰啲白靓。 我作为一个 OL 啦吓，咁我其实我又唔系，虽然我唔系肥到好似大笨象咁样啦，但系其实我有时翻工咧，我即系我自己翻工咧，成间公司都唔系好多 OL 咧，即系化到好靓嘅啫。即系觉得 OL 对啲人嚟讲系白领丽人啦。着晒 高踭鞋啊、短裙 suit 咁樣樣咧，好靚咁樣樣化曬妝咁翻工。其實我覺得咧，唔係話真係冇啊，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少咯，其實假象嚟嘅，只不過係啲即係世俗嘅人咧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嘅啫。Okay, 中環當然有，即係我相信，如果你話 執正嗰啲 啦，你話去到 ICC 啊，你話去到 IFC 啊，即係去到中環嗰啲即係金融區嗰度，可能真係會多，相對地多。我哋出去食飯有時都會見到。 譬如呢個男揀女，第一位護士咧，係因為受咗日本文化影響得太犀利啦。 唔係啊，其實鍾意老婆係護士嗰啲人係有少少傾向戀老狂 嘅。第一樣嘢咧，我所接觸嘅護士咧係多數都係有啲變態嘅， 係啊，好恐怖 執著嘅。OK 嚇，對於呢個潔癖嘅執著啦，對於係呢個每件事都係煩到你嘔嘅。OK 嚇，基本上啊，對呢個護士嘅印象係非常之差嘅，因為全部都好似有心理病嘅，因為佢每日嘅接觸工作咧就唔係屎啊尿啊。就係點樣樣去對 屎尿血龍痰啊嘛， 冇錯就咪同埋對付啲調戲佢嘅病人啊！你諗下，對住啲咁嘅嘢，有幾鬼猛啊，大佬啊！ 日本 A V 啊，中意呢啲啊，唔係玩屎玩尿。 但係咧，我想講，即係小女子咧，我都即係識得班朋友咧，就做護士，有男護士，亦都有女護士，我亦都有親人係做護士。其實咧，我有個男仔，即係女仔唔講啦，男仔呢個護士咧朋友咧，佢就喺一間即係跑馬地好出名嗰間富豪醫院嗰度做啦。咁佢嗰個女朋友咧都係佢嘅同事。 係咪咩塞親嘢入去都係個坑解決嗰啲？ 唔知啦，但係佢話通常咧睇報紙咧，成日都話某富豪入去咧，佢哋睇雜誌先知，佢哋都唔知，因為佢哋啲病房係封，即係佢哋最高嗰份，即係嗰啲富豪病房係封上。 頭等 咩入 到 乒乓波啊？又唔知咩？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啊！ 啲係嘛？係啦，跟住呢後話冇離題太遠，佢就喺度講咧，我哋話你又爽啦，溝個護士咁樣樣， 人工高啊嘛， 溝個護士乜，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咩啊？佢雖然對佢哋雖然話 plan 緊下年結婚啦，佢話唔好溝護士啊，護士好惡噶，護士鬧病人噶， 仲有其實我覺得咧，另外 富豪醫院噶咯喎。 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嗰啲男人鍾意娶護士，因為其實除咗護士呢，嗰啲返 shift 嗰啲女人啲男人都鍾意，但係個老婆返咗工㗎嘛，佢咪有空間去做第二啲嘢，同埋護士多數輪夜班㗎嘛，輪班輪得好緊要㗎 嘛， 係啊，譬如好似 相對地自由度大， 等於你入境處嗰啲女都好多人溝㗎。即係點解啊？入境處海關嗰啲啊，啲警察啊嗰啲都好多人溝，點解去翻 shift 噶嘛？個男人話：你翻工啊？我夜晚咩？我佢去完街冇人知。 空姐都多人溝啦， 因為 佢 出 多時間溝。 係啦，出差，譬如佢翻咗一個禮拜或者兩三日，佢係飛嘅，咁個男人咪得閒咯。其實個男人係有目的而先至去識呢個行業嘅，我覺得。 但係我 識對呢個行業非常誤解佢。所以就賴下嘢啦。 但係你啲世俗嘅人唔知相情願嘅諗法咯。 冇錯。現實永遠都係殘酷嘅 ，OK 啊。 咁好啦，咁但係咧，你會睇到咧有啲即係都相對地咧，我自己睇完之後咧，我都有少少即係冷笑。即係我覺得呢點解會呢個職業竟然會榜上有名嘅咧？咁樣樣就係咩咧？就係我講緊係資訊科技 IT， 即係我覺得 IT 排第十啊嘛。 IT 人一睇就知佢做 IT 啦，係㗎， 即係佢係窄啲咯，我覺得嘛。 全部都讀到撲街喎。 係啊，反而即係因為 IT 咧，樸素有冇咁講係樸素。 佢呢啲叫毒氣纏身啊。系啊，佢哋会中毒噶，但系唔系咁，但系我知道，但系我知道咧，即系各位 I T 读咧，对唔住啊，咁但系我知道咧，其实 I T 都分好多方面，好多唔同嘅范畴嘅，有啲相对地 I T smart 啲嘅，即系虽然陈奕希佢都系有少少毒气噶啦，咁但系其实佢相对地比起嗰啲成面暗疮孭住衫格仔，即系着住格仔衫孭住斜孭袋嗰啲咧，其实佢哋已经好好多噶啦，阿星之子啊，I T 人嚟噶嘛，咁所谓嘅 I T 其实我觉得睇你做 I T 边一范嘅，写 program 嗰啲就更恐怖，写 program 嗰啲系最毒嘅， 会唔会佢系中意喺屋企睇 A V 啊？ 但其實冇嘅喎，即係我覺得呢啲職業其實佢都分得幾即係點講咧？佢唔係佢，因為其實你始終你做乜嘢嘢，你都有高有低。喂 ，OL， 我7000蚊人工又係 OL， 我40000蚊人工又係 OL。 唔係，我諗佢講 OL 嗰啲係點解佢會揀 OL 咧？其實係 OL 佢而家做 office 嗰啲都起碼嗱，因為我都 support office 嗰啲人嘅，因為我都係 office 人，就係話做 office 嗰啲起碼都有一定嘅文化水平咯、啊。 你唔会话好似我公司嗰件嚟紧有乜嘢嗰个咧，俾个 email 嚟睇啊，即系唔会话好差好差嗰啲学历水平嗰啲人 沟通到系咪？ 即系起码佢第日生咗 B 之后，佢可以教啲细蚊仔做功课啊嘛。 系咁嘅咩？个目的 唔系要谂噶？喂，如果你老婆即系你知唔知娶个老婆翻去教书嗰个又系佢，好似我咁啊，教书又系我，装修又系我。护士又系我，医生又是我，乜都系我。你真系娶个老婆翻嚟，乜嘢都系佢噶，做埋 finance 添啊！我 但系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发现我哋讲咗咁耐咧？有一个职业咧，其实喺世人嘅俗世人嘅眼中里边系好搵到钱嘅，系啊，即系无论系男女做都系搵到钱嘅。但系咧唔系，但系咧 教书 点解咧都唔系？佢咧系女男拣女拣男嘅时候咧，佢榜上有名嘅，但系去到男拣女嘅时候系冇咗影嘅。 系乜嘢咧？ 律师。 Oh my god！ 点解咧？我 男人唔中意女个老婆做律师， 太嚣张，太串柒柒。 唔系，系惊有咩事咧？佢有啲咩嘢 分咗佢家产啦， 分佢啦。二来就装佢弹弓，告佢通奸，跟住立 Q 晒佢，同佢咩离婚啊，攞赡养费啊嗰啲咯。 但系好笑喎，跟住你再望一望，你会摆翻张图上去嘅。嗱，男拣女咧就拣第七位系拣公务员啦。咁女拣男咧，佢第四位系高级公务员。 系一定要高级喎，你唔高级唔好拣我。 曹立分析下啦，普通公务员同高级公务员其实个 grading 系争几远？ 哦 ，grading 争好远嘅。其实咧，佢有一个叫标准薪级，就叫系起薪点。咁你公务员，譬如你喺即系 work 文啊、扫街啊、喷蚊水嗰啲咧，都系叫。 但佢而家俾判晒出去噶啦嘛，唔系咩？ 我知道。咁佢有啲阿头噶嘛，譬如你话咩食环署啊，即系好多嗰啲，譬如前线嗰啲都可以叫做公务员噶嘛。但如果佢话高级公务员，佢高级嗰个定义系乜嘢先？佢通常可能譬如话有敲醒啊，有敲醒 alarm。 我觉得敲醒 alarm 或者系有公务员宿舍呢样嘢会系最吸引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啊。 香港啲地咁贵，仲有公务员宿舍喎、 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但系即系佢一定要系高级公务员咯。 系啦，系啦，我想讲咧，因为我自己即系正职系做银行噶啦，我都唔怕俾大家知啊。咁但系咧，即系我会明白点解会有人中意即系嫁银行或者娶银行嘅人，就系、是、因为咧，其实佢哋银行嘅福利系即系相对地非常唔错嘅，即系讲紧喺而家呢个社会咧，抽醒方面咧，真系好唔错嘅。譬如以我做紧嗰间银行为例咧，佢系可以借埋首期俾你买楼噶。 系啊， 佢系可以借你嘅月薪嘅唔係你嘅月薪嘅一百倍，你底薪嘅一百倍或者上限不多於100万港币，然之後借完之後再可以喺嗰度做 mortgage。 哦， 係啦，咁佢做緊個 mortgage， 佢嗰、那個嗰、那個 interest rate 都 係。但係要做下走人咧， 咁梗係要 full pay 俾翻曬佢啦。 即刻俾啦。 哦，即係乘機綁住嘅人啫。 係啦，咁所以就 大家有數咯。 就算你係俾人雞又好，或者你辭職都好咧，你都要即刻還嘅。咁所以就相對地變咗有啲同事咧，即係有啲真係做銀行嘅人咧，佢哋就算知道有呢樣嘢，佢哋都未必真係會咁去做。係啦，因為咧始終銀行咧有某啲部門，譬如可能 sales 啊，或者係可能有啲即係比較可能 marketing。啊！ 今日唔知听日事嗰啲 系啦，因为佢 I T 呢啲更加啦，I T 呢啲更加啦， 即刻俾人了。 系啦，呢啲一鸡就鸡，你鸡咗冇咗份工都够惨啦。你仲要转头谂下点样可以一次过即系攞翻嚿钱嚟赎翻层楼，你做 mortgage 都搞唔掂啦。所以其实咧，你喺当年咧，即系以前细个听翻啲长，即系听翻而家啲前辈讲咧，话以前我哋细个佢哋做紧嘢嗰个年代，佢哋就 O K 嘅。就系如果佢哋唔系因为银行有呢一个 policy 有呢个 welfare 俾佢哋嘅话咧，佢哋未必会谂卖楼。但系其实而家做咗讲紧喺银行度做咗十几廿年嗰啲咧，其实 公园啦、 啊，个都有几层楼噶。 公园啦、啊，廿几年乜都公园啦、 啊。喂，而家嗰啲 mortgage 成卅年喎，二三十年闲闲地喎，系嘛？ 哦，我而家因为嗰、那个啲楼价高啊嘛。 系啊，同埋佢哋以前咧，以前佢哋系行 O 数噶嘛。 系啊系啊， 佢哋嗰个 差好远啊，个公积 个公积金同埋而家嗰啲强奸金咪真系争好远噶。 佢年年蚀钱噶喎，而家、 我又唔系喎， 我赚喎、 啊，系咯、啊，我都赚喎、啊，我成日听人讲话，我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强积金会蚀钱。 唔系睇你拣咩基金啫。 我睇唔系 题外话， 我次次赚都双位数噶，个年年收到嗰、那个年年收到嗰、那个 双位数。即系点啊？ 有双位数嘅 percentage 嘅增长十几廿个 percent 咯。 咁多？ 系啊， 系啊，所以我咪奇怪 打假地都几千蚊噶。 系啊，我咪奇怪咯，点解个个都话强积金？ 我试过有一年啊， 我一年试过钱喎。 我试过有一年我系赚咗成万蚊。 强积金好耐啦， 成万差唔多万，差唔多一万蚊咯。 我都係時候整合翻佢。 咁多，但係我通 差唔多。 我望翻佢，佢之前絕對上一年 send 過嚟嗰個 statement 嘅話，其實係 都有幾千蚊嘅， 係有幾千蚊賺嘅，同埋佢嗰個嗰、那個 好過擺銀行 係好過真係好過擺銀行，佢十幾厘喎。 係啊 ，OK 㗎。 好彩咯。 我唔知啊，所以 唔系你学你拣翻个基金组合咯。 嗯， 系啊， 系啦，冇拉到佢咁远啦。 跟住到边个职业啊？而家 到边个职业啊？两个都讲啲男女都有噶啦。公务员同高级公务员讲完啦。公务员其实系因为公务员宿舍同埋。我覺得係咩啫，冇乜嘢做啫，係咪？我有朋友做 唔係 D 八級啫 ，D 八級 唔係㗎，做啊 ？D 八級係咪 ？D 八即級咪即係首長級咯。 嗯，咁啲算唔算高級公務員咧？都係 嗰啲好高級啦， 嗰啲處長級㗎啦喎 ，D 八 高級㗎喎， 嗰啲係好高級公務員喎。 D 八嗰啲咩司咩司㗎咯，你冇嘢啊？ 唔係，我覺得佢所謂嗰啲高級公務員係講 神規跛一隻手退休嗰個都係 D 八嘅啫，好似話。 神龟嗰、那个 系边个神龟得不有只 手？咪打麻雀上个打麻雀有二匹鸡白晒头发喺太古城住吊住只手，话唔知点跌亲，跟住又话个神有事都死都撑埋最后，跟住而家俾佢徒弟上嘛，徒弟好靓仔噶嘛。 咪个老婆好过瘾嘅，个老婆都系。 系啊，成日打牌嗰个啊，阿乜公咧， 成日买饼俾佢食咁样。 阿乜公咧有两撇有两撇须噶，而家喺太古城见到佢啊。 但系咧，你 残到咩咁？ 成日打麻雀啊！ 系啊，成日打麻雀啊嘛，咪忍住督尿，咪成日咩咯？叫会忍住督尿，咪成日肾亏咯。 但系你有冇发现咧？有空姐咧，即系女拣男咧，系男拣女系有空姐噶嘛？女拣男冇飞机师噶喎，应该我喺度谂紧。 机师应该吸 冲上云霄，冲上云霄之后， 是是啊、 有啊张智霖呢啲即系cool mo 出嚟，应该机师系会 应该杀晒噶。 风魔啲无知少女或者有知少女咁。 会唔会因为机师要保存佢嘅视力，所以唔睇 A V， 所以就？某一啲樂趣就冇咗咧， 唔係其實會唔會係因為我反而會覺得嗱，如果我係一個女嘅， 覺得係花心， 係啦，哇！你 每個 浮 都， 你嗰架飛機飛十幾個鐘裏面，即係 take break 嘅時候，啲空姐攞杯嘢入嚟俾你飲，就可以順便就飲埋呢啲嘢。 啊，算啦，木瓜鮮奶啫， 係咪先？同埋真係講緊咧，你去即係飛 唔同嘅浮， 係啊，係啦，飛長程嘅時候咧，你可能哇，今日飛法國有一頭， 佢咪好似阿佛地魔咁咯，分靈體九個靈擺喺九笪地方度咯，將佢啲精擺喺九笪地方度 啦。係咯，即係呢啲。呢、这個都係嘅，我覺得。但係飛機師相對成人工係好高， 叫做 fuck 掂喎。 係啊 ，fuck 掂喎。 系啊，同埋消防员，我其实我自己我几 agree， 消防员系几 charm 嘅。即虽然我知道消防员，就讲紧最普通散仔嗰啲，其实人工唔太高，讲紧系真系万零。 即消防员咧，我印象 唔系二万几， 万零蚊嘅啫， 唔系二万。 因为我有朋友个哥，我朋友个哥就系做紧，但系佢系中午嗰啲咧，中午毕业系进入去嗰啲。 嗱，我话你听咧，点解啲人中意消防员咧？其实消防员咧都系睇个人咧，有啲消防员我度好多噶，咁啊有啲消防员咧就。因为大部分消防佬都识煮饭嘅， 系咩？ 佢哋个传统， 我净系知消防佬识打排球啫。 唔系，佢哋个传统，我讲俾你听。其实咁多个纪律部队里边咧，煮嘢最嗱，煮嘢最叻。最有公众，唔系，因为佢消防里边嘅文化，消防员里边佢里边做嘢嘅文化咧，就系煮饭。一定要识，一定系会，你唔识煮饭，你都会识煮饭嘅，因为佢哋个文化咧就系煮嘢食系排第一嘅。佢哋好多消防佬都系退休，都系搞食肆噶。 咦，系噶嘢？ 系啊，佢哋嘅传统嗱，呢度真系要同大家讲啦。另外一样嘢就 系 消防佬咧，消防佬系啊，系啊，属火啊，咁啊，消防佬咧。就體能係最好啦，馬拉松又俾佢跑贏咗。 我以前細個啊，我以前細個咧住喺， 仲有人哋識消防托喎、啊，大佬， 可以托住你跑啊。 係啊， 我以前細個咧，屋企附近有間消防局啦，咁跟住咧，我成日放學咧，咁佢就去見到咧啲消防員咧喺度打排球喎、 啊。 係啊，佢咧有個拉，佢啲閘咧佢閂曬，但係佢咧零零細細有個窗咧玻璃窗咁樣啦，咁你烏低身裝咧，你就會見到消防員咧喺裏邊打緊排球。哇，係啊，其實係真係幾 charm 嘅。 其實 有諗。 其实要想想呢 有啲又有啲又唔撚着上面嗰件 T 恤，就着撚住条短裤咧，扑街有腹肌喎。 系啊， 哇！真系见到都嗨。 抗通系要42定36。 即系消防员系一个我觉得好佩服嘅职业。首先咧就系我由于中学嘅时候咧就去呢个运动场啦 ，OK 咁啊啲陆运会咁样啦。咁啊嗰阵时好鬼早噶嘛，你知啦，中学翻学嘅时候七点几啊，大佬啊，咁七点几嘅时候已经见佢喺度跑紧噶咯 ，OK。咁啊食紧 lunch 嘅时候就 好好气， 又系嗰两个人又喺度跑紧， 仲系跑紧，食完饭仲系跑紧， 食完饭都下昼嘅时候仲喺度跑紧。 唔系，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你相比起你话咩律师啊、医生啊、iBanker 呢啲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比较系倾向于金钱方面嘅导向咧， 体能上边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肉导向咯，即系佢系关乎呢个肉嘅。系关乎呢、這个系咯，即系 OK， 即系你会觉得哇 OK 啊，哇好大只啊， 同埋女人 有大力、啊， 佢仲识 救火，終於好你入火嗰陣時佢過嚟幫你救一救。係 啊，咁咪淨係救到嗰啲火啊，大佬。係 啊，同埋女人會覺得咧，即係消防佬咧，佢一定有啲家居安全嘅 knowledge 嘛。即係譬如佢起碼都會話：喂，做咩用遙控式電視啊？喂，唔用啲熱水爐熄咗，佢真係會咁樣咯、啊。 即係有個 image 就識攞住個電鑽啊！ 即 係 住家啲係咪個感覺？住家好多。 係，其實我講緊大部分消防佬都係咁啊！即係撇除佢，即係如果佢唔賭錢，就係煮飯嗰批嚟。 熄水電咯， 幾好嘅都。 咁我溝個水電工得啦。 唔係其實消防佬賭 錢 嘅 依家係。 消防佬都總之五個紀律部隊都有人賭錢嘅。其實賭錢係國際語言嚟噶嘛。 我都係 賭錢啊，音樂啊 ，sex 啊，舞蹈啊， 邊一行都係 有賭 錢 嘅， 係啊。 但撇除咗嗰樣之後，我覺得點啊？同埋消防佬多數嗱，佢除咗識煮嘢食啦，二來就係點講啊？即係會有手尾咯。 因为佢怕之后留低啲火种， 系啦，同埋佢自己都知道，喂，即系可能去嗰啲现场，嗰啲现即系嗰啲火灾现场，喂，原来啲师奶煲汤烚奶樽冇乜嘢咁，佢都会好啲咯。 喂，但系咧，我之前嗰、那个男朋友咧，佢个哥就系做消防员噶嘛，跟住佢试 斗舐啡嘅。 佢又唔係好瀨啡，但係佢望上去咧，佢都係好健康，大大隻、黑黑實實嗰啲嚟。但係佢咧帶佢啲同事出嚟咧，即係試過一齊一班人去唱 K 咧。我嗰啲同事咧係真係唔知點解咧，until鬼命我都見過啦，即係三尖八角嘅又有啦，跟住仲要咧有啲係又肥又唔知佢肥嘅，佢係肥得嚟大隻得嚟好肥嗰啲咯。 但係會唔會係？ 同埋佢哋係好鹹濕噶。 消 防係啊係啊，因為全部都係仔啊嘛。 会唔会唔系即系有个系救伤车嗰度咧？咁佢唔算。 哦，消防救护员，但系佢救护佢因为救护分两只，一啲医院车，一啲消防车。 系啦，消防车噶嘛， 系啊，救护啲 friend 嚟嘅。 我唔知啊， 唔系喎，隔篱屋嗰个救护好好人嘅。 唔知啊，但系我有问过，我问过佢嘅嗰阵时，我问过佢话阿哥，我话我话消防员，我话系咪好辛苦啊？佢話其實真係冇乜嘢做，佢話通常佢話唔係真係咁多火救，佢話即係一嚟啦，佢其實通常咧有好多都係咧有 part time 翻嘅， 係啦啱啱想講，係 啦，同埋咧佢 揾到錢嘅揾到錢， 屌真係咁撚多火救咩？佢話就算佢有時最多咪係嗰啲屋主拉煲窿嘢， 最多 係 揾啲係啦，最多 揾啲，有時又救下小動物，即係一隻貓就晾咗喺上面，唔知有人報警，佢就去爬翻去爬落去捉翻只貓。 即係點都唔會，我哋雲南啊四川震災又唔關佢事。 係啦係啦，咁佢哋真係會。但都會有，即係佢話都會有即係火警嘅。佢話，但係真係好少啊。通常你望報，你睇報紙啦。佢如果你真係嗰啲好大件事，嗰啲火警咧，佢一定係上報紙。你一年見到有幾多單啫 ？Touch wood 啦嚇，即係你一年其實唔會話真係好多單咁樣。佢通常 就算有都未必佢個環頭。係 啊，咁我咁你哋翻工有咩做啊？佢翻工有咩做？我話咪即係打排球啊，跑攞住托住嗰、那個 賭錢咯， 托住嗰條喉嚟跑嗰個叫做唔知叫。 有你咪見到有兩個六層樓噶嘛，佢又要計時噶嘛，跑上去。 係啊係啊就要咪跟住話收喉啊、放喉啊、收喉啊，咁啊跑咁樣，跟住嗰日冇嘢做啊，冇嘢做咪坐啲咯。 係啊，係賭錢啊，去賭錢啊。不過有幾種人嘅，有啲就唔賭錢嘅。 係啊， 係啦。 咁啊，但係我就咁。 消防 OK 嘅消防。 OK 㗎，即係我嗰陣時。 但你唔覺得個 list 裏面冇警察咩？ 警察而家啲民望低啊， 民望低啊， 系啊，又捉人哋去报案室咁 样，有乜嘢啊？ 系咪先？ 系啊，有冇政治中立嘅吓？ 系啊，不过而家警察其实相对嚟讲系真系比较黑人憎嘅，即系俾啲人觉得你成日都，譬如你啲人去游行啊，成日嗰啲，其实可能分分钟佢自己嘅，佢哋都撑紧有人嗰班人噶，但系佢哋落 order 做嘢，佢又要。 好多听我 friend 讲啦，佢老公系差人嚟噶，会俾人洗晒脑噶嘛。 啊，系上边应该内部有个 beef， 唔系你 谂 下 呢个 做得差人嘅人咧，咁多数都系每一个 嗰条僆仔。如果好似我哋以前做坐管咁， 即系咁讲啊， 即系有条僆仔成日走去你做嘢嗰笪地方，成日俾麻烦俾嘢你做，你都唔中意条僆仔啦。 佢会觉得咧，好似话我梁振英 系好 喎， 唔系 佢 佢哋唔系嘅。我识嗰班有班警察 把口噏啫， 唔系嘅，但系咧。我以前細細個咧，我爸已經話俾我聽，佢話警察即係咩，即係有牌爛仔啦，係啦咁樣樣。咁但係我認識嗰班警察咧，佢哋的而且確都係喎，即係佢哋對朋友就好好嘅，但係其實佢哋都係非常之咁爛達達，同埋其實佢會講大幾得意嘅，佢會講好多佢哋做嘢嘅時候嘅嘢，譬如可能佢哋點樣落口供啊，即係點樣樣戳嗰啲人啊，點樣樣去即係幫人哋。 即係點樣樣？最其實最緊要係咩咧？你要有個 skills 咧，一定要學嘅，就係兩個人嘈嘅時候，你要識得調解，搞到佢哋兩個都唔追究啦，唔使落保，咁就可以走啦。 係啊，做少啲嘢嘛。 解完啦。 係啦、啊，所以佢哋其實我自己就冇乜太特別嘅，但係佢哋咧都係出去飲嘢啊，成日嗰啲咧，佢打交佢哋照打噶。 打冇錯啦，自己識 噶嘛，都係爛仔嚟噶。其實、 啊，其實我覺得係 某部分啦， 唔 係嘅。你 佢一定要需要咁嘅踢啲先。 你警察，你港英年代嗰套衫係真係贏過呢家嗰套。 屌，講真嗰句，你真係佢以為嗰個警察都鄧子峰咁樣樣咩？斯斯文文啊嘛，仲有幾多花喺度？ 唔係喎，我 Facebook 個 friend 係 嗰套靚啲 啊 嘛，覺得係。 以前英仔嘅時候係。 有個 friend 佢成日都皇 家香港警察， 佢成日都同佢。成日都同 靠 TVB 所以推到咁高嘅， 佢成日都同佢老公鬧交喎，因為啲政治立場嘅嘢。 哦，咁、我覺得政唔係嘅，我覺得有啲其實唔係喎，我反而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其實佢哋 I don't fucking care 咁樣樣嘅喎。 係咩？ 係啊，佢哋唔 care 嘅，因為可能佢哋唔係做軍裝，佢哋有啲係做重案啊、反黑啊。 哦、可能 同埋唔係走呢個中環。 係啊，掃黃啊嗰啲咧， 唔係做機動部隊嘛。 係啊， 機動部隊係調每三年好似。要有一入去 嘅，系啊系啊， 呢个 唔系做 PTU 嘛， 个个都要入嘅 ，PTU 个个都要入，系啊， 唔系轮住，轮住， 佢毕业之后一定要做，一定轮 住吓，久唔久又操，叫你见到你肥又嘅， 又去操，又去操下佢， 又去操下跑下步啊咁样咯。 但系警察十个警察我识嘅，我谂八个都难到咯。 其实 你嗰两个玩女人咯， 咪叫计咩？ 其实我识 嗰两个玩女人咯。 其实我识有一批警察咧，佢哋系唔出聲，即係好精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即係叫佢做，譬如話即係政治立場咩嗰啲，佢哋會自己做返自己囉。 OK， 我哋一次過得罪晒所有職業嘅人。 係啊，得罪晒所有職業嘅人。喂，但係其實我唔明喎，點解生意人會排到咁低喎？ 因為會破產咁 嚇、啊，但係你生意人係自己嘢嚟嘅喎，你其他你係所有嘅職業全部都係幫人打工嘅喎， 會唔會生意人個 take risk 高啊？ 咁生意喂，咁讲真嗰句， 商家嗰啲咪最多有咩喜庆日子啊？咪乜乜太太嗰啲唔知乜乜会咩干事自己捐翻钱啊，俾自己咁啊？ 你系嗱，你开超级市场、亚信屋都系叫做生意，咁你门口鸡蛋仔其实都系做生意嘅。 唔系，我谂可能系因为即系如果翻工，就算我衰极閪极，我都会有即系我个个月都有，我唔系我个个月都有粮，我都供到楼啊！你做生意，你真系今个月冇钱， 风险大啦，系啦。 你冇收入，你真系下个月你真系冇钱供车就俾人拖车，冇钱供楼俾人收楼噶。 同埋而家啲生意人通常困身啊， 你香港租金大，租金贵。 困身啊！何況你自己生意咪仲困身？ 應酬咧，日日都唔見佢啊！ 又唔見人啊！ 而家應酬已經係即係有食揾， 有啲直頭老豆老母或者做生意，根本就係交低頭家俾個菲傭咯，或者印傭咯，好多都係嘅。 菲傭自港啊嘛， 係啊， 菲傭自港， 係啊，真係唔係咁好咯。 所以我哋下一代都係經菲傭教出嚟噶嘛。 我都唔係好中意生意人。 喂，咁教師咧，嗱，如果女揀男嘅話，教師排第八，但係男揀女，教師排第三喎。但係我又以前成日都睇到，我成日都睇到啲人話啲女教師係揾唔到男朋友喎，點解咧？ 以前嗰代係咯。而家應該唔會噶啦。 唔知道我成日都睇報紙就話啲女教師，即係去到啲二三十歲、三十零歲嗰啲話揾唔到男朋友，因為學校嗰啲同事全部都好奪，因為其他男性就係學生。 係啊。 嗰個社交圈子比較細。 但我知人工高咯，同埋翻工穩定咯。 但係翻工時間長喎、啊，又改補又要做嗰啲教材啊。 係呢家係咯。 係啊，好慘咯嚇。 唔係有暑假放嘅喂。唔同啊嘛， 系啊，暑假服唔系暑假，而家翻 暑假都要做啊，咩教师发展 日 啊， 系啊，你仲要 好发展， 好似有90日假 喎。但系佢 唔系点都有一个月放嘅， 但系佢会有，但系佢系点讲咧？佢教师 暑假都要翻噶， 暑假佢系要翻嚟大补习班啦，一嚟补课啦，二嚟可能有啲课外活动啦，或者可能有啲翻嚟开会啊嗰啲，或者可能准备教材， 准备下一年嗰啲嘢。 都要睇你教咩嘅，教中学定小学定系幼稚园嘅。 而家冇嘅，而家冇暑假放噶，我觉得冇嘅。 我觉得相对地，其实而家做乜都辛苦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好，讲住咁多先啊，话讲下讲下又够钟啦。仲有几多职业未讲啊？其实都讲咗都好大部分噶啦。如果大家想听，我哋就下一集再讲啦。拜拜， 拜拜。